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537集，考试。展昭等人到了书斋里坐好，就见书斋之中气氛有些紧张，学生们都翻着书很忙的样子。小四子就戳了戳正低头看书的王琦：“ 琦琦，你们在干嘛？”“ 听说下午要考试了。”“ 考试？考什么呀？” 展昭微微皱眉，总觉得心里有些忐忑，于是回头看白玉堂，却见白玉堂正望着一旁。展昭顺着白玉堂的视线望过去，就见他在看不远处的一张桌子。那张桌子边坐着一个男生，正摸着下巴朝白玉堂看，看得还似乎蛮有兴趣。那个男生展昭认得，正是那个传说中有阴阳眼的蓝少天。“ 哎，你干嘛呢？” 陈华见蓝少天盯着白玉堂看起来没完，就拽了他一下。蓝少天又看了白玉堂一眼，随后微微一笑：“ 小心啊，小心。” 听了他用诡异调门说出来的两个小心之后，展昭突然伸手将白玉堂的砚台藏了起来。白玉堂哭笑不得地看展昭：“ 妈，你干嘛？”“ 不准考，一会儿你交白卷。” 白玉堂拖着下巴倒是觉得挺有趣。展昭将白玉堂的砚台给藏了起来，原本以为他没法写字就一定没法考试了，没想到下午沈夫子乐呵呵捧了一张九弦琴和一副棋盘过来，说这次考琴技和棋艺。展昭无语扶额，忍不住嘀咕了一句：“ 太学的学生不是很忙吗？考试这么悠闲的呀？” 太学其他学生也觉得莫名其妙，因为以前没碰到过这种情况。沈夫子也无奈，告诉众人太学的夫子都被八王爷找去了，没法上课，就留下了几个在书院，人手不够，所以干脆考试算了。但一时半会儿又没人出卷子，于是就考琴和棋。一听要考的东西，展昭就暗道一声：“糟糕，白玉堂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估计四样加起来能赢他的只有公孙。可公孙是夫子，不是学生，不会参加考试，这太学的学生也不知道顶不顶用。”展昭想指望一下包岩，但包岩不是没和白玉堂下过棋。虽然包岩十分聪明，但毕竟还小，而且人也老实，这里下棋能赢白玉堂的只有赵普。但赵普哪里会弹琴，估计都不会参加，展昭隐隐有些担心。“ 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个耗子不参加。不过……” 展昭回头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就见他略感兴趣的样子，就知道他打什么主意。白玉堂还能怕鬼？他这会儿估计就想弄个第一，让那个小鬼上门来找他。其实啊，话又说回来，展昭也明白白玉堂的心态，如果这事情换作是他，应该也会这样引那鬼出来。只是他冒险和让白玉堂冒险是两种心态，白玉堂也是一样，这事情要是换他来做，说不定连琴都给展昭砸了。“ 不用紧张，这一次每一个书斋一个第一，大家就当玩一玩吧，不影响你们的成绩和推荐的。” 沈夫子见众人都有些着急的样子，又安慰了一下众人，学生们这才松了口气。“ 春华，这书斋里有琴艺和棋艺特别出众的学生吗？”“ 原本石业不错，不过他不在，王琦是书法好。这书斋说实话都是成绩特别好的，附庸风雅，没这闲工夫呀。”“ 糟糕啊，谁来阻止这耗子？要不然猫爷我亲自赏。可是琴艺的话……” 展护卫扶额捶桌：“ 白玉堂在他后面坐着，就见展昭抓耳挠腮，一会儿又捶桌子，忙得慌，也有些想笑。展昭正纠结，就听那沈夫子咳嗽了一声。 那什么，展护卫就不要参加府签了。 为什么？ 其他学生一起点头。今早被展昭魔音灌耳之后，众人都觉得坚决不能让展昭再靠近琴之类的东西。沈夫子招呼学生们到院中抚琴对弈。 赵普啊，那什么，你会弹琴吗？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今天无论是谁都阻止不了白玉堂的第一。 这么肯定啊？ 当然肯定。你家那位什么事情是想做而做不到的？ 不妙啊。也不一定啊。 就在展昭有些绝望的时候，林业火凑过来给他出主意。 小四子说不定下棋能赢。 倒也是，他乱摆有时候都能摆赢，你也知道我家小四子有特殊的本事。 展昭觉得这法子说不定可行，不如跟小四子商量一下。不过首先是小四子会不会弹琴。 他是公孙的儿子，应该会的吧。 于是啊，展昭就凑过去问正听琴的小四子。小四子见蹲在身边的展昭双眼亮晶晶的，就笑眯眯看着他。 猫猫。 小四子，你会弹琴吗？ 展昭话问完，就见小四子腮帮子鼓起来了，像个包子。 这是会还是不会呀？ 我手短，够不着。 一起过来偷听的赵普和林业火忍不住喷了出来，然后立刻接收到小四子一个怨念的眼神，萧良就蹦起来踹林业火。 不准笑脚，你不是也不会。 展昭抱着胳膊一肚子气的到了白玉堂身边。白玉堂倒是靠着树好整以暇的看着其他学生弹琴下棋。他身后天尊像是睡醒了，打着哈欠走上来。 在干什么呀？ 弹琴和下棋。 哦， 天尊觉得还有点意思，就想凑上去看，不过被白玉堂拽住衣领子。 干嘛？反了你。 白玉堂轻轻摆了摆手，指了指远处那个锁着的书阁。 看到那间书阁没有？你找到公孙，带他去楼上看看外面的封条和符咒有没有什么问题。 哦。 天尊找到事情做了，就跑出去找公孙了。 赵普不是让子影他们去做了吗？你还让天尊亲自去一趟？ 白玉堂望天，展昭愣了愣，突然明白了过来。 啊，你故意把天尊吃开。 白玉堂不置可否的一笑，展昭来气，失算了。众人都被天尊平时的样子给糊弄了。展昭听阴侯说过，别看天尊这样，他琴棋书画样样都好，和白玉堂一样天赋异禀。另外天尊毕竟100多岁了，那还不得登峰造极。展昭就要出去追，不过被白玉堂拽住了腰带，展昭赶忙往回拽，两人对峙。 没用的。 怎么没用？ 我师父不是奉旨读书的。 对呀，天尊不是学生，不能参加考试。 这时两人就听到旁边有些骚动，两人转脸看，就见轮到赵普下棋了。九王爷善兵法，同样善棋艺，这一点世人皆知。沈夫子毕竟只是个太学夫子，看到赵普还是恭恭敬敬行礼，似乎自己也跃跃欲试。赵普走到桌边，一撩一摆坐下，见一个学生战战兢兢坐到前边准备对弈，就伸手对那沈夫子勾了勾。 哎，王爷， 多弄几副棋牌来，一起上吧。 赵普嫌一个一个下太慢了，沈夫子张大了嘴，众学生们都搬起桌子，拿出自己平日用的棋盘群战赵普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顾不得互掐了，好奇过来围观。邹良坐在一旁喝茶，林业火见他依旧发呆，就去抢了他杯子。 喂，你不去看你家元帅下棋？ 下棋和写字画画不一样，不是练一练就会好。 哼，行了，知道你家元帅聪明。 跟聪不聪明也没关系，是永远比别人多想一步就行了。 邹良伸手拍了拍林业火的头，林业火眯起眼睛盯着邹良看了良久，随后开始坏笑。 干嘛？ 林业火摸出一个棋盘来往桌上一放，伸手一指他， 哑巴，报仇雪恨的时候到了，来吧，决胜负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